记得有一期《我是歌手》，刘琦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刘天健就曾经特意的跑过去找到他，说这首歌是我写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是赵传的代表作。央视有一档足球栏目，在1997年国足冲击世界杯失败之后，曾经制作了一个经典的 MV， 就引用了这一首歌。后来这首歌也为一位又一位成名已久的退役巨星送行，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也知道填词人是李宗盛，但是有一些淡忘的是这首歌的作曲人是刘天健。这也不奇怪，因为刘天健一直是活跃在幕后，这些年也是因为一些音乐节目才使得这个名字偶尔会被一些歌迷记住。其实提起刘天健，不得不提的就是红乐团。1988年从综艺唱片跳槽到了百代的刘天健成为了制作部的经理，他的音乐上的理念和当时百代唱片的总经理齐秦不谋而合，于是他们召集了几个好朋友涂慧源、江建明还有黄德昌，成立了红乐团，其中刘天健担任贝斯手和团长一职。他们不仅是一个乐队，也是一个创作和制作组合。像齐秦非常经典的一张专辑叫做纪念日，当中有很多的作曲就是由他们集体完成的。到现在为止，你没有办法来分清楚这些歌分别出自谁的手笔，因为在作曲和作词那一栏只有一个简洁的字，那就是红。这首歌便是出自那张专辑，在遥远的天空底下。 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只为离开，离开你，离开自己，离开自己。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只为离开，离开你，离开自己，离开自己。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

整个冬天在你家门。Am I your snowman？ 我痴痴痴痴的等。将不再深邃，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比出你我的缘分，我的爱。 这是刘天健写给王力宏和范晓萱的一首 K 歌里的经典，叫做《雪人》。我们有的时候对于歌手他的成名经历可以如数家珍，但是对于像刘天健这样的音乐幕后人却缺乏应有的关注。我们也是通过王力宏的微博才知道，原来当年刘天健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一个非常有梦想的年轻人，他希望能够跟他的音乐伙伴开一场演唱会，但是没有钱去搭台，所以呢，为了实现梦想，包括刘天健在内的这群年轻人就到医院去卖血，然后顺利地完成了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所以见得那个时候的音乐人，他们对于梦想的执着和努力，也许是对于音乐的这样的一份勤奋，所以在即便他成为了音乐大腕的年份里，他对自己的每一首作品仍然是精益求精。就像这首歌，据说是和刘天王开了十次会，有了十次碰撞之后得出的结论。男人哭吧，不是罪。 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地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心里憔悴。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明明后悔的时候，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

这几句话为我们勾勒了台湾音乐人最单纯也最美好的那些少年片段。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刘天健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音乐人，用更通俗的话说，是在职位上有了一些变化，他是上华国际的音乐总监。但是恰巧呢，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创作的作品，那是在1997年，他第一次写了一首歌，叫做《无情的情书》。这首歌在交给动力火车演唱之后，迅速成为了热门的金曲，也让动力火车的名字瞬间的享誉大地。 我笑洒几个字，无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无爱的错爱的尘埃的伤爱的永远无情。 我们在提到周杰伦的出道，一定会联系到他的恩师吴宗宪。其实刘天健也曾经给过周杰伦最初的机会。当年周杰伦参加过非常多的歌唱比赛，那个时候杰伦的声音还没有经过更好的打磨，所以和我们现在听到的有很大的差别，所以那时候的成绩也并不怎么理想。而当时刘天健做了一个为非洲的济贫的孩子募集善款的公益活动，需要一首主题曲。参与这个活动的艺人里都有谁呢？齐秦、许茹芸、动力火车、熊天平等等等等，这些人写一首歌的确是不算难事。而那个时候周杰伦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新人，但是刘天健给了他机会，于是周杰伦交出了他的第一首成名作，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蜗牛》。 重重的壳，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 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 我有属于我的天。

在宛如菜市场一般忙碌的唱片公司里，只有他一个人抱着吉他坐在一个空位上哼哼唱唱，没有人理他，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而对那个时候身处这家唱片公司的刘天健来说，他对熊天平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在一次选专辑的会议上，熊天平竟然一口气拿出了63首全新的作品，这让刘天健当时目瞪口呆。这些作品后来收录在了那张最为经典的专辑《雪候鸟》当中，选用了熊天平个人创作的7首歌。这份成绩单对于当时出道半年的唱片新人来说已经实属不易，但是实际上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正是出自于刘天健的创作《渔人码头》。 守着不走，你给的